Jonah. Now, how God sent Jonah, the prophet, to Nineveh for evangelism. 神如何差派约拿到尼尼微大城来传讲福音。我必须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以一个犹太人听到一个外邦人，而且这外邦这个亚述帝国是与他们敌对的。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是一个弟兄姊妹，你要进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敌对你的，不欢迎你的，来传讲福音，你必须付出很重大的代价。 Listen about the servant series last month. We talk about how God used Jonah to evangelize the whole city of Nineveh. Pay the price. What's the price? Yeah. It's like an adventure to Jonah, but also could be suffered. Yeah.Now, 但是我们看见那个结果是尼尼微大城的人全部都悔改了，因此神收回了那样子的一个审判。那今天我提到这个内容是提到，其实也是我同工们来提醒我，希望我们教导有关于为什么要奉献，奉献的意义何在。但是我想把这个题目扩大一点，不是只是谈到金钱的奉献，提到我们全人的奉献，或是我们全人的敬拜。那因为今天手上没有周报，其实如果各位看我们整个主日聚会的程序，从一开始我们做什么事情？ The process of worship in the beginning. What do we do? We greet to each other, right? 我们彼此的握手问安，这个也是敬拜的一部分。我们彼此相爱，彼此代祷，彼此握手问安， It's also the process of worship.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在敬拜。其实以前我自己在之前的教会所设计的周报，以后我可能也会这样子来做一些修改。我把每一个聚会的程序都是敬拜，从彼此问安是一个敬拜，我们呢主席站上台上来为弟兄姊妹代祷是一个敬拜，我们安静默想是一个敬拜，然后我们读经，以阅读神的话语，宣告神的话语，这是一个敬拜；传讲神的福音，传讲神的道理，这是一个敬拜。我们用诗歌，当然是个敬拜。那我们彼此，最后我们报告事项，然后我们又再一次的彼此问安，这是一个敬拜。还有刚才我漏掉一点，就是今天特别讲的，我们奉献，这是一个敬拜。所以整个过程都是一个敬拜。所以很感谢主席每一次都要为这个牧师讲道来祷告。那其实敬拜不是只有牧师讲道，从开头到末了，甚至包括我们的爱宴都是一个敬拜。如果不能够爱看得见的人，如何能够爱看得见看不见的神？ So all the process is worship. From the beginning, greeting, meditate, praising, prayer, preaching,report, and we have love feast. But today we have no love feast today, because Labor Day, the church will be closed in afternoon. 今天我们没有爱宴，但是我们会到我们姐妹莉莉姐妹家有一个家庭的聚会。所以整个聚会从头到末了都是敬拜，所以不是只有讲道，当然奉献是整个敬拜的过程的一部分。好，我们就回到各位手上的这个大纲。所以那同工们希望我来报告，就是来说明圣经里面关于奉献的一个态度。特别各位刚来到教会，可能已经是基督徒的5年10年，各位已经知道奉献的意义，但是可能一些初信的或是刚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不明白教会的奉献跟一般民间的信仰有什么不同。我们还没信主之前，可能都是在民间的信仰里面。那我不是，因为我父母，我的祖父母都是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从小我们小的时候是我是跟我的母亲去天主堂，我父亲是基督徒，我母亲是天主教徒，所以他们去不同的教会，那我两个都去。小的时候跟我母亲去，大了一点我也去基督教会，到了大学我就去基督教会。小的时候我们到天主堂里面的时候，那一些年长的妈妈们原本是在庙里面，他们是传统信仰的，他们就是拜佛的，就是拜这些不同的民间的神明。那他们到了教堂，我说 Catholic Church 他们看见耶稣的像在那里，看见玛利亚的像在那里， 怎么办呢？他们进到教堂，他们就跪拜这个玛利亚的像，然后当然后来也是有奉献。好，那后来神父就跟他们说，不，这样是不对的，你们不需要去跪拜这个玛利亚的像。第一个，玛利亚不是神，第二个，神也不住在这个像里面。你会发现一个 很容易的情况，就是我们把我们过去的经验带到这个信仰里面来。我们过去可能是拜偶像的，好像 你拜其他的观音妈祖一样，那包括奉献在内，就好像到了庙里面要奉献那个香油钱。那我必须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错误，也非常大的误解，是完全相反，完全不同。那如果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奉献或是来 敬拜神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得罪神的，因为知道在民间信仰里面，在民间信仰里面，那样子的一个敬拜基本上都是一个利益的交换，利益的交换，你向他有所求，所以你就奉献金钱，不管是有所求奉献金钱，或是说，你的祈求获得回答了，然后你就还愿，就感谢他。那更不要说每年有这个庙会，就是要杀猪宰羊，然后摆在前面，特别是猪摆在前面，然后大家一同来吃这些献祭，这是完全不同于我们敬拜的内容。所以今天我讲的内容不是只有关于奉献，而是提到福音，而是提到接受福音之后我们整个人生一个敬拜的人生。那事实上在上面所列出来的，是我们在基要真理就会所学的，提到了基要真理第七课，在我们受洗之前我们都会教导弟兄姊妹，第七课提到了我们对神的爱，包括有关于奉献的部分，不仅是金钱，更是我们全人，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能的奉献，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下面一二三四五六，其实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听过有读过，如果你有上过我们基要真理的，所以我们很快的来读过，我们就经文的部分就不读了，但是那个大纲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预备来，我们及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来赚取，我们的能力或是工作的能力，我们的健康，包括我们得获财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是感谢的神。好，第二点，来，我们当以奉献来感谢神，这是最常，就是我们最常强调的点，奉献是出于对神的感恩，不是一种投资，更不是一种交换。第三个，来，奉献的态度是喜乐而慷慨，不是受强迫，奉献也不是为救恩来付款，也不是换取祝福，更不是为所蒙的祝福来纳税，所以我们不要说这十一奉献是个十一的税， no， 这不是税，因为没有人强迫你做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自愿，而且是感恩的态度，更不是交换的态度。好，第四点，来，旧约的标准是十一奉献，新约是以甘心和爱心来奉献，意思说你可以超过十一，或者说如果你没有达到十一，教会也不会来定你的罪，耶稣也不会定你的罪，待会我会来看耶稣如何来看待这个十一奉献。好，第五点，来，用正当工作赚的钱奉献是神所喜悦的，不可用不洁的金钱奉献，因为神是圣洁的。那很抱歉，因为我们英文的部分没有这个 outline， 只有中文的有，所以可以解释给讲英文的弟兄姊妹听。提到了我们的奉献是因为我们有正常的工作才来奉献，如果你所做的工作是不讨神喜悦的，是违法的工作，我们不能够接受你的奉献。同样的，比如说教会，我们不能够接受一些其他的团体、大的公司，或是说赌场，还是什么一些不好的机构，他想透过教会来做宣传，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些非基督徒还有不正当行业的任何的金钱，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丰富的供应，我们不需要依靠人的奉献。那在我来到美国之前，我跟 Judy 我们在一个福音机构工作，我们有十年的时间， 他有七年，我有三年，加起来四年。那我们过的生活就是所谓筹款的生活，就是说我们不是像教会的传道人有固定的收入，但是我们因为是在做学校福音的工作，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传福音给这些大学生，那我们不向这些大学生收取任何的费用。今天主题讲到不花钱来得着福音，那我们怎么维持自己的生活的？那我们就是发筹款信，这个50封、100封筹款信出去，那有人给你奉献，用美金来算，50块美金、30块美金，还是100块美金一个月，大部分都30块美金一个月左右。那你找到了30个人、50个人，弟兄姊妹来支持你，那你这个月的生活费就足够了。然后我们这个机构就会固定来拨发给我们，不会多给我们，也不会少给我们，所以我们是这样子过生活，过了有将近10年的时间。那我们看见神的信实，就是我们不会向非基督徒来筹款，也不会向这些所谓各大企业，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明白奉献的意义，我们就不会向他来筹款。但是神持续的供应，像这样子的机构在全世界到处都是，这些宣教士，我们看这些宣教士到一个福音的工厂，那这些人还没有信耶稣，也不明白奉献的意义，所以他们当然不能够向当地来收取奉献。待会我就会提到保罗，刚才那其实主席来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9:16-19，当保罗到哥林多教会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些人一种情况是他还没信主，一种情况是他不明白奉献的意义。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比较属肉体的教会，有嫉妒，有纷争，他们也常常否认保罗传福音的权柄，所以保罗不向他们收取任何的奉献，所以保罗是支帐篷，半工半读，一边传福音一边支帐篷，好像比如说有到内地来传福音的，他们一边做老师一边来传福音，一边做其他的工作一边来传福音。那神也使用这样子的一样的工作的形态，所以不像那些还没听到福音的人来收取任何的费用，这是一个重点。待会又提到了不花钱听福音。好，第六点我们一起来读，还是好来，使用金钱要诚实，使上帝得荣耀，不要浪费金钱在不义的事情上。你会发现我们每个月的收入除了日常生活所需，我们常常浪费了许多金钱在不需要的地方，不需要的地方。没有，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娱乐，不可以享受，可是有时候我们许多的金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你可以买鞋，你可以买电脑，你可以买相机，买生活用品，但是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是否成为一个金钱好的管家。那未来可能我有段时间就会来谈圣经里面谈到金钱的管理。圣经里面谈到金钱的管理，经文非常的多，有人说可能超过讲到天堂讲到地狱，不是因为金钱超过天堂跟地狱的重要，而是我们常常把金钱成为我们的神，我们看重金钱过于看重永恒。所以未来我们会逐次来读。好，我们翻到各位的第二页。好，那英文其实是第一页。好， The Gospel Free of Charge，1 Corinthians 9:16-19，现在我才开始讲到，刚才只是复习一下我们已经所知道的，所以今天的讲章请各位同工们留下来，如果有朋友慕道的朋友来问你为什么要收奉献，这个奉献跟民间信仰有什么不同，你可以知道怎么样来回答。好，第一点，好，所以今天不是讲奉献，我仍然是要讲福音，因为今天在座有一些是慕道的朋友，新来的朋友，你来教会是要听福音。那什么是福音？哥林多前书9:16-19，保罗说，我传福音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保罗讲得非常严重，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为什么？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了我了。听到神把福音托付给保罗，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我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保罗原本是一个逼迫基督教会的人，在犹太教里面逼迫基督教会，他们认为基督教是异端，是邪说，是亵渎神，怎么可能有一位耶稣是神的儿子，怎么可能他从死里复活，他是逼迫教会的。但是神在大光中向他显现，他就听到了福音， 耶稣对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希望这句话也对一些人说，现在很多人在逼迫教会啊，也许在北美少一些，在亚洲，在非洲，在中东，许多地方在逼迫教会，神要对他们说话，某某某某某某，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我是指耶稣。当人来逼迫教会的信徒，他是直接在逼迫神。保罗看见大光之后，他就瞎了，有三天的时间，后来他悔改，信主受洗。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即使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反过来成为一个百分之百为福音来奉献，来摆上一生甚至牺牲了生命的人。保罗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我有什么可夸？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我原本是把基督徒送到牢里面，甚至他们被处死，保罗是个罪人中的罪魁，他是犹太人的公安，但是他悔改了，成为一个使徒。我相信神要使用许多的原本逼迫教会的人，最后悔改了，甚至为福音来摆上。所以我传福音没有可夸的，这是神给我的恩典，神给我的赦免，所以我是甘心做这事的，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所以呢，我要做什么呢？保罗给他自己的一个期许是，我要叫人不花钱得福音，不花钱听到福音。因为我们是白白的听到的，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来到教会，你不用先付个门票才能进到教会。当我用一本小册子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用付任何的费用。那比如说我们到学校里面传福音，或是接待你到家里，或是探访你，你不需要付任何的费用。比如说我们来，今天是没有爱宴，平常我们爱宴的时候，你不需要，你是新朋友，你不需要预备，你来教会是免费的，因为你还没有听这段福音，你还没有得到这福音的好处。如果有任何一个布道会，我曾经听过有个布道会，他要先收费哈。OK， 那后来就被大家都责备说，哎，你这个单位怎么要先收费啊？后来就是基督徒，比如说我带一个朋友来啊，我为他付这个费用，那可能要吃饭啊。非信徒慕道朋友，我们叫他福音朋友，是不需要付任何的费用来听福音，因为这福音就是白白的恩典，恩典就是不要费用的。所以我们掌握这一点，掌握这一点。所以当这个奉献带传到你前面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听过福音，你也不知道福音是什么，还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你就把奉献带传到下一个人去，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我是不是要投一点，因为前面的人投了，前面的人是基督徒，他知道福音的好处，他为福音摆上这个奉献。如果你不明白，你就把它传过去。所以我们领会的弟兄姊妹都特别都会提醒啊，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就先不要奉献。这个不是庙里的香油钱，不是不好意思，旁边人投了我也要投，那就在作假嘛，对吧？我们在神面前怎么作假呢？所以你不明白福音，你还没有接受到福音，你还不知道福音的宝贵，还有又提到了福音的贵重，免费传给你，你免费得着，但是那传福音给你的人，我们付了极重大的代价。好，所以先第一段是提到了，好，不花钱听福音。第二点，好，第二点，好，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十五节，好，那刚才没有来读，好，我们现在来读，好不好？那常常我们提到奉献的时候会用这段经文，这在哥林多后书了，对不对？刚才保罗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经，好吧？我们轮流来读，弟兄跟姐妹轮流来读。这边也是提到奉献，好，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教导有关于奉献的事情。第六节，弟兄先请来，来，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第七节，姐妹。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好，这边提到了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来募款，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圣徒。保罗有许多同工，他差派不同的同工到各地去建立教会，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以弗所教会、腓立比教会，那这些工人出去需要供应。好，首先第一段经文叫做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好，这是很容易被误解的一段经文。那很可惜也很遗憾，一些教会在教导奉献的时候错误的使用了这一段经文，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好，我们就来问这个问题，种要种什么？这边讲保罗说要种，是种什么？种什么？种什么？种西瓜、香瓜。最近我们家种了一个香瓜，长出来啊，很大。后来我们团契的时候就把它吃掉了。种什么？种什么种子？福音的种子，很好。种福音的种子，长什么呢？福音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就是有怎么样？有人听到福音就得救了，所以各位很清楚，种福音的种子，长福音的果子，生命的果子，有人得救了，这就是我们的奖赏。所以很可惜，一些教会在教导奉献的时候错误的用这段经文。他们说种是什么？他把种，你种金钱，我就收金钱，你奉献这么多，你要收更多，十倍、百倍、千倍，这样好不好啊？哇，每个人都想要，我奉献100块美金，哇，我可以多赚1000块美金、10000块美金。那非常可惜，一些教会是做这样教导，非常可惜是很多人听信了这样的教导，他们更多的奉献，但是他们的动机却是什么呀？我要用这样的奉献来投资，上帝就因此更多的祝福我。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教导跟民间信仰基本上是一样的，还是一个利益的交换？你把教会当做一个投资的管道。 OK， 今天股票投资都没这么好，涨10倍，最近中国的股票跌了20%几，那来教会好不好？投资，投资，投资，我必须说，传那样的福音，传那样子的教导，那这些所谓的教师哈，假教师、假先知，我们不能够去参加，不能够接受，不能够相信啊。那很可惜，如果你有听过那样的教导，有那样的教会，你对不起，你不要被他们所欺骗，这是开了一个空头支票给你。这个比中世纪哈天主教那时候要筹款开这个赎罪券，卖这个赎罪券给你，你买了这个赎罪券之后，然后呢，他就告诉你，你的父亲母亲，你会为某一个人买这个赎罪券，他们就从炼狱里面进到天国里面，进到天堂里面一样。那这个比那个中世纪的赎罪券还更高明，他不会开一张给你啊，他只告诉你，开一个空头支票给你，署名叫耶稣，对不起，耶稣没有签这个名，说你投了100块，上帝要祝福你1000块。正好相反，是神祝福我的1000块，我愿意奉献1/10也好，或是你本心所酌定的。待会提到1/10这个部分，所以先后次序不同，不是投资。好了，那既然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 是福音的种子，投下福音的种子，长出福音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可是，去传福音要付极重大的代价。比如说，各位今天坐在这里 ，OK， 这个会堂是免费的，对不对？我没有付任何的费用，那费用从何而来？这个堂是谁建的？是美国教会的这些基督徒盖的，70年前盖的这个会堂，它免费的让我们使用。为什么？因为华人刚开始来到这边还不信耶稣，你们不知道福音，所以我要免费传福音给你，我免费让你们使用教堂，免费。你有说进来要买票进来吗？免费，因为你还没听到福音。但是你听到福音之后，那是不是我们继续做这样子享受别人的奉献啊？免费的生活 OK， 免费的供应是给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但是对我们已经享受福音的好处，我们觉得福音真是贵重，真是宝贝，这天国的宝贝，我卖掉一切啊，得着的福音，我也希望更多人来得着福音，跟我一样。因此我们开始奉献。好，我们看这段经文哈，很有意思哈。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哈。好，我们很快来读，因为其实我们只讲到重点就好了。马可福音啊，各位的 outline 哈 ，Book of Mark 啊 ，Chapter 14:3-9 OK， How about we read turn to read？ 好，我们就是轮流来读哈，3到9节提到了福音。提到了重价，好，第三节请弟兄来读哈，预备来。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提到了耶稣在一个长大麻风得到医治的西门家里吃饭，有一个女人拿了一瓶贵重的香膏来，打破玉瓶浇在耶稣头上。这个香膏值30多两银子，相当于当时一年的一个收入，一个普通的工人一年的收入。那对一个富人而言，这个香膏可能是他要用来做他的嫁妆，一生一次，嫁妆非常贵重。但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把这香膏打破了，浇在耶稣的头上。那我们没有那个文化背景，可能不明白，对他们而言，把膏那个香膏膏抹在人的头上、身上、脚上啊，是这样子的一个给他的一个礼物跟祝福。但是更深的，这个女人所做的是要为耶稣的受死安葬所做的事情啊。第7节、第8节，因为之后耶稣就要被钉死了，耶稣1次、2次、3次对他的门徒说明，但是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可是这个女人，她不是使徒。他相信耶稣要为你我而受死，死在十字架上。Jesus died for us, so this lady anoint Jesus with this precious perfume. 那这边讲到一个福音的核心了。耶稣为什么而死？为罪人而死。罪人是谁？罪人就是你和我，就是我们这群悖逆上帝的人，我们远离上帝的人。但耶稣代替了我们的罪， 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为这个福音的核心所做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到何处传这福音，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虽然其他门徒很反对，哎，这么浪费干嘛，坐在穷人身上。没有错，教会不断的，今天我们奉献也有坐在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的身上的。但是福音呢，传福音是不是需要付出代价？刚开始在北美，我们传福音都很简单，到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查经班，一个信仰比较坚固的弟兄或姐妹，开始一个家庭的聚会，家庭的团契，或是查经的聚会，慢慢的人开始多起来了，一个家庭坐不下，开始我们就想要成立教会，要成立教会就不是免费的了，比如说你要租场地，不是免费的。后来人更多一些，我们就要请一个传道人来做教导，来做领导。然后人再多一些，可能就要购买自己的会堂。你发现每一步，当教会越成长，当我们要建立教会的时候，是要付出代价。为了要让慕道朋友可以免费得着福音，所以我们付出代价。还有这个福音的核心是谁为我们付的极重的代价？是耶稣为我们付上了最重大的代价，他以无罪的身体为我们而献上，为我们摆上。耶稣先为我们付出代价，以至于我们愿意为这个福音来摆上，来付出代价。那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学费是减半的，一半。为什么我学费是减半？因为浸信会，我们这个大家庭，因为我读的是浸信会神学院，我也在浸信会里面服事，那我们奉献就有一部分来支持这个浸信会，这六家全美有六个不同的神学院，以至于我们的学费是减半的，以至于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读神学，还有差派更多的人出去建立教会，不论在本地到世界各地。所以这些都付代价，不光是金钱的代价。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付出的不仅是时间，不仅是金钱，我们还有安全的顾虑。保罗也是这样子付出代价。所以传福音是要付出重大代价，值得吗？因为福音超过这一些，福音超过这一些，比这些贵重的更多。好，那最后一点，谈到奉献的心态跟十一奉献。那耶稣有没有提到十一奉献这个事情？那我们再知道，在旧约里面，在申命记，在马拉基书，都有提到十一奉献这个事情。那耶稣有没有提到呢？旧约哪些部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照着做，哪些我们不照着做？比如说割礼，我们不照着做，对吧？今天早上我们读加拉太书，割礼不是让你得救的一个管道，那我们什么事情照着做？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二节，好，我们也是一起来读 Luke chapter 11 verse 42。 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好，我们就问这两个问题好了，不论是中文或英文。什么是原是你们当行的？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指责，告诉他你们应当要行的，原本就应当行的是什么？ What do we ought to have done?什么是你们原本应当行的？公义和爱神。当时社会没有公义，有钱人欺压贫穷人，有势的人欺压没有权柄的人，像今天一样，世界各地都是如此，阶级，权贵，没有公平，没有公义。你们法利赛人也这么做吗？法利赛人当时是当时的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宗教人士，权贵，你们欺压百姓，你们 不爱人，基本上就是因为你们不爱神才不爱人啊。因为每一个人是神所创造的。最近我在读一本书，叫做《基督教对现代文明的影响》，这已经翻译出来，简体字也有。这个世界或是各位拥有宗教自由，拥有政治自由，拥有各样人生人权，因着基督信仰而来，妇女男女能够平等，看重儿童妇女小孩的权利，这些都因着认识神是这位造物主，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是尊贵的，这是你们应当行的。所以保罗先对不起，耶稣先指着他们，你们的内心没有爱神，没有行公义，没有行怜悯，这是你们在奉献之前就应当要有的。如果你没有爱神爱人的心，一切都是枉然。好，那是不是我爱神跟爱人之后，我还要做什么呢？第二段他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什么叫做不可不行的？这个那指的是什么？讲到是十一的奉献。这是很清楚耶稣提到有关于十一奉献这件事情。那对你我的挑战是什么？我从学生时代跟 Judy 师母我们大学的时候信主之后，我们的辅导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都是这么做。我必须说这是一个挑战，我也不想来在那边讨论你要睡前还是睡后，然后这也不是交给教会这个税收，我也不会知道每一个人的奉献。基督教会特别是信经会，我们非常严格的祈祷传道跟行政工作是分开来的，所以我们有财务的同工，有司库的同工，所以各位的奉献其他人是不知道的，牧师更是不知道 你怎么奉献。所以奉献是出于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的信心到这个程度，你觉得我愿意为这个福音摆上献上这样的代价，也就是说那也对我们信心是一个挑战，但是这不是来自于强迫。好吧，那最后我们来读一段经文，那哥林多前书九章23-24节，我们这么做得着什么呢？得着什么奖赏？好，哥林多前书9:23-2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来，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使人得着福音的好处，使人能够免费不花钱听福音。那这些我们这些已经得到福音好处的，我们愿意付上代价，不仅是金钱，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才能，我们在教会里各样的侍奉，还是说全部都是出于自愿的，全部都是出于自愿的，你的信心，你愿意甘心乐意的为福音而摆上，上帝喜悦是你内心的动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看到你为福音付出重大的代价，主你就是福音，你已经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摆上。主，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历世历代的教会，这些使徒，这些门徒们，在许多困难的情况下来传扬福音，主，我们让他们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慕道的朋友能够免费来听福音，因为那就是恩典。主，你先给我们这恩典，以至于我们愿意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主，感谢你给我们工作的能力，工作的机会，给我们有身体的健康，给我们有美好的家庭，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所有的来与众人来分享。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我们得着的奖赏就是有更多人得着这福音的好处，并且感谢来归给神，归荣耀给神。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